第31课，生词。106页。 im, Imanu, Immanuel, Ephraim, Rosh, Ozen, Oznaim, Einaim, Af-Af.Afapaim, Pe, Shen, Shinaim, Safa, Sfataim, Af, Apaim, Yad, Yadaim, Regel, Raglaim, Kaf.Kapaim.